我还记得你温柔的

对你说，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，不该的我潜入了你的心窝，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，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，有谁 寂寞的心的爱。